你声音，偶尔还是会想起你，却不会再停下脚步。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，悄悄地把眼泪收起，我不想让你担心，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，说爱你，你来不及，所有的话留在心里。想起你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让回忆轻轻地睡去。 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场。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。首先要跟你听到的这位呢，他应该算是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候出现，又在另外一个高峰来临之前就突然告退。他是黄凯芹，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，他也是一名电台 DJ。 1987年他出版了个人的第一张唱片，有些人说他的身上也会有一种难得的歌手里面的诗人气质，除了唱歌之外，他还能够作词作曲，甚至是写散文和小说。 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，那雨后的冷意昨